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讲这个寂门十妙，净妙、智妙、行妙、慧妙三法妙。感应妙、神通妙、说法妙、眷属妙、功德利益妙，这个寂门的十妙，前五妙论立自立因果，后五妙是讲利他因果。本来就这个通事当中，你料为都讲过了啊。它底下这个广式呢，广式就文就长了，就这个五妙一广式。要是正文的这个《法华玄义》还要长，第一讲净妙，一切修行法门都论净的，造生死也要讲一个净，环境，环境决定意识。那么我们修行修道的人也讲一个环境决定意识。环境两个字是一样的，但是环境就不一样啊。文光归位，在听经的时候不是拜佛的时候啊。法华经讲这个净上来讲的实如净，这讲过了，施法界实如是，这也是净啊，环境。修大乘法门，这个环境是又深又广又高。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这个名字是一样它意义有深浅，实如镜也有十界实如镜，实如镜以下呢还有十二因缘镜、四谛镜七种全实镜、五种三谛镜，还有一实谛镜。就是讲一个十二因缘，它有四种十二因缘，这就牵涉到我们上来讲这个五十八教，化法四教、化仪四教，这个化法四教讲藏通别圆，藏教也有十二因缘，通教也有十二因缘，别教也有十二因缘，原教也有十二因缘。那虽然都有十二因缘，但是他对这个对机的这个十二缘的这个理呢，这有深有浅。对机深浅，总的来讲不出乎两种，一种是界内机，一种是界外机。 三界以内的鸡，众生得度之鸡，有利有断。除了了了分段生死，进入变异土，啊，这个界外的众生呢，也有利有断。你看，跟这个十二因缘。三藏教讲四义生灭十二因缘，这个通教呢是讲四义不生灭十二因缘，别教就是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原教是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它就不一样啊。这个都是行人所照之境啊，他依这个法修行，这个法就是他所照之境。比方说啊，我们参禅的人，参禅的人也有境啊，参禅的这个境什么东西呢？念佛是谁啊，不明白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参禅的人所观之境，所参之禅啊。念佛的人也有境，对不对啊？念佛的人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啊。那就事相上讲，那个念佛的人，十漏观经啊，十漏观就是经啊，那都是佛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啊，说是依报正报都是说观经。至于讲到四谛也是这个样的，说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四谛法，释迦牟尼佛入鹿野苑为五比丘说四谛法，那个为五比丘说四谛法，那这个生灭四谛啊，因缘所生法啊，要是按照底下这个文中呢，这个经就文蛮多的。通教呢叫无生四谛，别教是无量四谛，原教是无作四谛，以此类推都论四教。所以这个向下去进入讲经的正文的时间，它都有四义消文，就因缘、要教、本纪、观心。这是说这个，说这个境啊。那我们这个地方，这是智也很多啊。昨天我们讲的二十智、四菩提智啊，这个讲呢有，这个讲这个经的时候有啊。到一十谛，这个智慧就是说到这智慧不一样。凡夫有凡夫的智，二乘人有二乘人的智，菩萨有菩萨的智，佛有佛的智。佛的智慧呢是最高无上的。比如说讲这个智妙啊，昨天已经讲过了，有二十种智。这个智慧叫迷高未迷下， 就天台讲这个，讲这个治，比如说是，我们上次讲这个漏记、名字，这个礼记、名字记、官恨记，像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在原教位上，他还是一个外凡位，啊。啊，界内的烦恼没有破，界外的烦恼更没有破，啊，没有破烦恼的人，他有这么大的智慧，嗯，如果智者大师没有这个智慧，他怎么能够有这个能力一句《法华经》，啊，判五世八教，立一信三观，甚至于九心坛庙？这个咒从哪儿来的呢？嗯，五品弟子同具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啊，他虽然具足烦恼，就是烦恼五住烦恼都没有破，他能够了知如来就是佛的秘密之藏。啊，人家说解释《法华经》，过去自从《法华经》传到中国来以后，啊，翻译经的有好几部，解释《法华经》的就更多了，啊，《法华经》的注解不下几十部，嗯，自从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以后，就再有没有人解释《法华经》了。如果说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以后，你还要来解释呢，那你这个人呢，啊，还没有李清莲的高见。人家说李清莲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而隔壁，人家登黄鹤楼，这个崔颢登到那个黄鹤楼，把黄鹤楼的所有的景观用几句话概括殆尽，啊，名人一看，这个不能再提了，还提什么呢？人家都说了了，哎。有人就讲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他自己解释这个《法华经》，也不能够超过智者大师。你看智者大师智慧有多大？那还是个凡夫，他没破烦恼啊，五品弟子吧，念念照常理，心心系幻尘，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嗯，这就是学大乘法的。它具有这种功能，啊。至于说是世间之，上次我们讲这个世间的智慧，世间的那个不是智慧，啊，只能够叫世智，啊。我们通常所讲的世智变通，按照世智变通，这是在我们佛教就是八难之一。啊，八难呢，三途八难距离苦，这个八难啊，他也是在还在苦的这个位置上，啊，生老病死是四难，福前福后是一难，我们呢，就是生在佛后的，释迦牟尼佛灭世了，我们才出世，啊，所以古人讲我生之时佛灭度，我佛住世我沉沦，悔恨此身夺业障，不见如来今舍身，这就是障啊，啊。不见佛，我们就是不是，要不是在佛前，要不在佛后。 付出时的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啊？啊，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代呢？是伏灭度以后了，这都是账。北据泸州，北据泸州也是账。你说升到北据泸州，北据泸州就是这个四大部洲嘛。他这个寿命有规定的，1000岁，享受天福，他什么不愁吃也不愁穿。所以那个韦陀菩萨，他称为三洲感应，东洲也能感应有苦，西洲也能感应也有苦，啊，南瞻部洲更不要说喽。我们每一个庙里像都供韦陀菩萨的。我今天早上啊，跟人家宁波订了一尊韦陀菩萨，三洲感应，可见到这个落呢也是个难，啊，他我什么都不愁，我什么修什么东西呢？我不是蛮好的吗？啊，这个还有一难呢，就是世智变聪，这个世智讲这个世智啊，世间智。像我们中国人这个世智呢，还不明显，特别是到那个外国的印度那个外道，他不但有智慧，他还有神通，他还有定，外道也有定啊，邪定，田住的世智即至飞飞享天啊，斗那他所有的智慧啊，四禅智、四空智，只要你这个智慧不能够出三界，这个都叫做世智，在世间范围之内的，不能够出世了生死的啊。也是在我们这个儒教里，像这个五行漏易啊，礼落书御书舍，天文地理，移方补相，兵法祸法啊，那个都是属于世智，什么都懂。世间的法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懂啊。你看那个外道，那个印度那个外道啊，他还有五神通，听和在耳，辨识为养，那多的神通啊。那个恒河那么大的恒河啊，他一抓就抓到摆在耳朵里头，辨识为阳，我出家人给你一变，变成个阳，吐纳风云，闷摸日月，你看这我们天上的太阳多高啊，他有神通，他一伸手就摸到了，摸太阳蛮烫的，月亮嘛蛮凉的，都能摸得到，我们摸得到吗？看都看不到，所以你现在人的本事，说是登月了登什么的，我看还不得那人神功大，你这还借助外来的工具，这个都属于世间智啊，那么底下呢就是说，所以这个内外凡智，内凡智，藏有藏智，通有通智，别有别智，圆有圆智啊，一直到佛的智慧啊，这个是等于这个我们这个上边呢，所谓是偈门中的净妙、智妙、行妙、位妙，一直到三法妙，这个呢，我们就呢，不再多说啊，因为这个时间呢太有限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解释。这个第六神通庙啊，这个感应庙，感应庙的第30页 啊，最后的24都听你 的，我可不上你的当。到什么地儿呢？这妙法莲经就玄义第下卷，卷下啊，卷下啊， 第一法，这个《法华玄义》里像有好多的佛法，非常好，非常好，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哎，《妙法轮文经玄义》卷下第一章第六名感应妙德，上来四妙，名为元音；三大三法密藏，名为元果。就是上来的，就是上来我们刚刚说的，净妙、智妙、行妙、位妙三法妙。净妙、智妙、行妙、位妙呢，这叫做元音啊。三德密藏，这是元果。净妙究竟显，明譬露哲诺啊；智妙究竟满，明卢舍诺；行妙究竟满，明释迦牟尼。三佛不异不异，不纵不混，故名妙果。果智即照，有感必彰，故名感应妙也。在这里现在就是说这个感应妙，这来源正如果了，就有说法嘛，说法就有感应嘛，是不是？这个感一个应，什么叫做感？什么叫做应？感是属于机啊，就是众生得度之机啊。这个机呢，有三重道理，有三义啊。一个是微义，一个是观义，一个是依义啊。应属于圣。啊，圣人应机设教，这叫个应。应属于圣，也有三义啊，复义、对义、应义。这个字呢，应呢就不叫，不是念应，念应啊，感应应啊，度平声。应呢是度上声的啊，说这一个字度音不同，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要是以微是机，上次说这个机有三义嘛，有微义、有观义、有义。要以微义呢，复适应啊，以微是机，以复适应，这叫做世界系谈。底下是用这个感应，用四悉檀来解释的世界悉檀。观是即对是应，即对治悉檀。一呢就是权一啊，是合一。一是即应是应，即为人跟第一两种悉檀。生事善为人，生理善是第一，要善乐明机，明机相；要慈悲论应相。啊，这个机呢，还有善乐之机，善乐也称为机啊。不是说佛嘛是单负善机，不负乐机，善乐皆为机，就是要善乐明机。吉祥要慈悲论应相，应呢是以慈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通论三世善乐皆得危机，别论但取未来善乐以为正机。何者？ 过去已泄，现在已定，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业啊，过去已经泄了，现在已经定下来了，只为把未来乐，就是未来，你要是做了坏事，将来不是要感恶果吗？只为了把未来之乐，生未来之善。底下呢是廖燕为四，这个基与应呢用四句来料简。一就是明基明应，第二呢是明基显应，第三显基显应，第四是显基明用，一共有四句。上来不是讲这个基应有36句吗？36句就是以这个四句为基础的。明基明应，什么叫个明基明应呢？冥冥之中不是很明显的这冥冥之中就像我们这个将要发生一件事情，冥冥之中看不到，但是有这么个东西冥冥之中。若过去善修三业，现在未运身口，借往善力，名为明基，这个基那是借过去的善根力为明基，这个鸡呢也扣那个硬的虽不现见灵应，而密为法身所依不见不闻而教而知，这就是明基明应，这就是为明义这个道理要一般来讲呢，看看这个文字就懂了。明基明应。第二呢是明基显应。什么叫做明基？过去种的善根，这个善根呢是在过去哪个晓得呢？我们都说我们到时候过去种的无量善根来的，你晓得你过去种的什么善根供着多少还是不晓得，但是呢不能说是没有，既然有又看不到，那个这个基呢就是个明基这个明基上来说是明基明应，这个明应是密为法身所依，密为法身所依这些个道理呢，这些个道理大家都也知道。什么叫做密为法身所依？如果说是为报身、为相、为应身所依，这个大家我们看得到比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或者是现神通那么这个众生得种种利益，这个叫做显应这个明应密为法身，法身看不到法身无相法眼无暇虽然无相，虽然无相，虽然说是法身无相，但是这个无相的法身它可以利益一切众生可以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名义就是由法身得来的由法身得来的于母义而于子长，风光起而逢众生，众生的善根因缘怎么起来的？我们常说的诸佛菩萨加倍我们虽然是苦苦恼恼的 做一个苦恼的众生，受生死的煎熬。但是诸佛菩萨是心心念念对我们的关怀呀，哎，我们的苦啊，都在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关怀之中，啊，这个就是法身的名义。啊，你只要有一点善根成熟了，有一点机成熟了，马上就应。啊，这个机应不时时，红中在家有寇则明。啊，这个就是法身的名义。啊，你看那个，如果说我们众生的善根要是腹部这不加倍的话，我们这个善根就保不住啊。啊，所以古人讲于母意而鱼自长。什么叫个于母意而鱼自长呢？这个鱼在水里下，它也繁殖，它也下这个鱼子，下在水里下，一下一大滩。他下过以后呢，他就离开这个鱼子，离得很远的地方，哎，他就看到啊，意呢就是意想，意而不失，意念不失，那么这个鱼子呢，就逐渐逐渐的生长了。啊，如果他要不意的话，还不得生长呢？嗯，你看那个老鸡、母鸡孵鸡蛋一样，他就是想的，都是想出来的，啊。啊，这个事情我们就平常都看得到的，我们众生也是这样的。人就说哦，众生念佛啊，这佛念什么呢？这佛念众生的，对不对啊？啊，众生在念佛，在念众生的，佛是念念念众生的。嗯，这叫做密外法身所依，法身所依看不到的啊。你说诸佛菩萨在什么地方啊？诸佛菩萨在想我们，在什么怎么想的？看不到。嗯。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嗯，众生的善根都是从这么有一点善根逐渐逐渐生长的啊。第二呢是明机显意，明机过去种的善根啊，你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每一次说法他就种的种，他这个机呢有明机啊。有现有这个显机，啊，过去中的善根，啊，这个就太多了啊！哪个过去没种过善根呢？都种过善根的，嗯，哪怕念一句佛都是善根，啊，一粒儿根永为道种，都含有这种意思。嗯，既然是过去有善根，这个机就成熟了，明机已成。变得知法闻法，凡是能够见佛闻法的，那是都有善根的。嗯，哎，这个是就是讲感应了，就是讲感应了。比如人家说，舍卫大城有9亿人，啊，有3亿人见佛闻法，啊。见佛闻法，啊，这是显机显应啊，啊，或者是显明机显应，还有3亿人呢，见佛不闻法，啊，这个都要自己的善根深浅。还有3亿人呢，是不见佛不闻法。你不要说佛在舍卫国啊，嗯，哎。我们搞门寺在扬州，扬州有好多人还不晓得搞门寺呢，这不怪事情吗？就这么回事儿，嗯，这也是靠讲究因缘的，嗯，啊，明机一场变得直呼文殊法，这是在这个第二页的第八行啊，嗯，现前护意是为显利。如佛初出世，最初得度之人，啊，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最初出世，最初得度的人，他几时修行过的？没有修行过，啊， 福不处世讲什么修行呢？福不修行，福不处世，福法没有，福法没有修什么东西呢？啊啊，这个就是讲呢，和尚修行呢，诸佛照其素机，自往度之。啊，就拿我们前天讲这个昂觉摩罗啊，受他这个师父执教，要叫他杀一千个人，取一千个手指头作为指幔啊，挂在头上。哎，他那个机，那也是显机显应，对不对啊？啊，他这个善根种子发现的，啊，放下宝剑，立地就能善来比丘，虚法自落，家法助身，那这不是显机显应吗？啊，没有这个机，佛也不会去度他呀，哪会去度他的？啊，佛是观机摄教的，啊，即其意也。嗯，第三呢是显机显应，现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驾。显机显应，比我们现在修行的人。啊，身口意三业精进不懈啊，或是念佛的，或是持咒的，或是参禅的，或是修学种种法门，精进不懈，这是感啊，感你有感则有应，嗯，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如徐大长贵。佛望其远，月盖曲宫，胜居门困，乃至行人道场礼忏，能感应灵睡。道场礼忏向智者大师，啊，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勤见灵山一会，啊。这不是显机显应吗？啊，至于这个徐大长贵，佛望其远，啊，这是个啊，福大长贵，这是这个显机啊，佛望其远，这叫做显应。月宫月盖曲宫是显机，胜居门困这是显应。徐大多长者啊，你们愿意听故事的，我们给讲讲故事啊。这个奇树寄孤独园，这讲这个呢，他这也是属于显机显应的啊。奇树寄孤独园呢，奇托带子之树啊，寄孤独之园，这个奇园啊，有一段这么故事。本来呢，我们这个讲这个经呢是不应该讲这个故事的啊。如果说那四戏坛来说啊，世界戏坛生善欢喜意，为人戏坛是生善意，对治戏坛是破乐意，第一戏坛是入理意啊啊，讲这个四意，啊，这个所以此中讲这个寂闷寺庙也有四戏坛意。到了本门寺庙也有四戏坛意，整个一部《法华经》都讲四戏坛意。徐大多长者，那是啊，我来想想啊，这个徐大多长者。印度有一个国，这个波斯匿国，波斯匿国王有一个大臣，就是指这个徐大多， 徐大都防卫冀孤渡啊，他是一个在现在来讲嘛，这是个大富翁啊，有钱多得不得了，大富长者。他这个大富长者呢，并不吝啬啊，很欢喜做好事。冀孤渡是周济贫困的人，像现在叫扶贫一样，鳏寡孤独啊，无依无靠的啊，所以他是作为布施啊，八苦娱乐，所以人家给他一个起了一个名号呢，叫个冀孤渡啊。这个冀孤渡长者，他有7个儿子。这个儿子就长大了，6个儿子都成了亲了，还有一个最小这个儿子，这第七个儿子，这个七个儿子呢，比他前面这个6个哥哥了，都聪明，聪明智慧，长得相貌也好，老八子，所以这个爸爸呢，他很欢喜他，这个欢喜他嘛，长大了嘛，也要给他找个老婆，给他娶个老婆，找个好女人，好女人。我们到哪去找呢？他就派遣一个婆罗门，婆罗门是印度教，也是印度一个出家教啊。这个凡是印度这个出家婆罗门呢，他也像我们现在这出家人一样啊，吃饭呢要托钵吃饭，化饭吃。他就叫这个婆罗门，就遍行国内寻找给他这个第七个儿子可疑的这么一个对象。他就婆罗门嘛，就是到外头嘛就跑嘛，遍游行嘛，就吃饭呢。他那个就有个规矩，印度这个规矩什么规矩呢？托钵乞饭吃饭，到一嘎去托钵化饭。这个施主要送饭给婆罗门呢，他必须叫他家里像那个女的，这女人女子来送饭，这么个规矩啊。这个婆罗门起誓呢就走到这个到了这个王舍城啊。也有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呢也是个大户长者，还是信仰三宝的。那家里现在有一个女儿，也长得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婆罗门到了以后呢，就托钵化饭呢，那么叫这个女儿呢就出来送饭吃。送饭呢，婆罗门一看，我跑了这么多地方啊，就看着就看中了，看着蛮好，相中了，就问这个女儿啊。他说：“你现在多大了？许没有许配人别人呢？没有。”他说：“你的父亲在不在家？”说：“在家呢。”他说：“这个样子好不好？我请你的父亲出来跟我见见面。”那父亲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长者，这个徐大多，他就把这个因人告诉他，有个儿子，第七个儿子。想找一个对象，我今天看到你这个女儿了，是非常匹配啊，门当户对。他说那都很好嘛，他是波斯匿国的大臣，又是大夫长者啊，我是王彻大臣的大臣，也是个大夫长者，这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他说他要既然愿意了，那就我就把这女儿送给他。这个女儿，那是嫁女儿要送的，不是招女婿啊，女婿上门的，对不对啊？那么过去像我们现在的人，要是人家说是要是不要是要是说说是结婚呢，那个有条件的，现在人结婚要讲条件呢，什么几个鸡呀、几个腿啦，什么电视机呀。人家呢，如果结婚了，他就不是提这个要求，他要广做善事，广做布施祈求吉祥降福， 所以这个徐大豆是广式珍宝，广式珍宝既然是成了亲了，成了亲家了，所以这个徐大豆就到这个迷糊长者家里来呢，就要迎亲啊，定亲、迎亲、下礼。哎，这个迷糊长者也是个大户人家。那天呢，因为到了晚了嘛，就歇在这个迷糊长者家里去。歇到迷糊长者家里嘛，就往那过宿啊。到了晚上了，到了晚上了，哎，他看到这个迷糊长者家里忙得不得了啊，忙什么东西呢？忙吃的。他就不晓得了，你这个家里忙什么东西这么忙法的啊？还是请果王啊？还是有什么喜事情啊？他不知道。于是乎，他就问啊，他这一问呢，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明天要请佛祭僧，供养三宝啊，所以这样忙。这个徐大长者，他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个佛，他初次听到这个佛呢，他就感觉到非常诧异，啊，惊异的不得了。他这个佛，这个佛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你们这么忙啊，备餐备饭呢，忙得不得了。那么同时介绍人嘛，就给这廖伟介绍这佛的功德，佛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徐大长者听说以后，他对这个佛呢，就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心。他来到这迷糊长者家里过夜啊，这个夜里想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我要见佛啊，急着要见佛。天还没，他这个王舍大城嘛，他是有城里城外啊，他住在城里，要想去见佛，这个门天还没亮，天还没亮，他急了，爬起来就走，想见佛，想见佛，虽然天没有亮，他走的这个路呢，就是光明的，他不要点灯，也不要像我们走路夜里没得办法，还拿个。拿个电筒照着不得的，因为他念佛，地就是光明的，他这个念佛呢，他心诚的，心诚非常诚，走着走着走着呢，他遇到路上遇到个天寺，什么叫个天寺呢？叫供天的，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印度那个多半是信外道，就梵志，梵志呢，就是供这个梵天，修梵天法，死了以后升梵天，他就跑去，就看到这个梵寺嘛，供天的地方嘛，他就跑去就拜，他一拜这个天寺，这个天呢本来是光明的，这个天马上就黑下来这个天。他不是佛，不是拜佛所以他的心念是两个样子。他马上一念一拜天寺，这个天就黑下来了。这个徐大长者心里想：这个我出来的时候满天蛮亮的，这马上天黑下来了，这黑下来就不能走啊！想去见佛，怎么见法的呢？他这个看看天没亮，我回去吧。他就想回去了。等着天亮再去见佛，这有就感应啊。徐大多长者在世的时候，有好多的亲戚眷属现在他们都升在天上去，这个徐大多长者的善根要成熟，这天上的这个升到天上的眷属都看得到的，晓得徐大多正在发心。发心向佛，正在取向于佛，他们现在为什么要回去啊？ 那个眷属在空中就告诉他了，他说："你大度大度，你不能够超回了走吧？啊，假使说你得到百千万亿无量珍宝，不如游人发心向佛走一步的功德。啊，你已经向佛了，你怎么能够超回头走呢？就给他提醒他，一提醒他嘛，这个徐大多呢，心里想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我还要向佛走，还要超佛，还去见佛去。回头呢，他这个心呢，又起了一个向佛这个念头，这个路呢又光明了，他就走，走走走走呢，那佛在什么地方呢？佛当时在王舍城外的朱元精舍居住的。这就讲感应，就讲我们这个显机显应。佛晓得徐大多要来见我，佛呢，因为这个夜里香啊，还不是在白天呢，佛就从这个出来，就在这个林中惊醒。那休息大舅就来了，看到佛，原来是口里耳朵听到人家说啊，现在医生真正见到佛了，一看到佛的这个威仪啊、庄严呐，他受了很大的感召，心里像起了这个非常的崇敬之心。那么他呢也没见过佛，也不晓得见佛的理解，这个见佛嘛不能随随便便的，都要行礼嘛，磕头礼拜呀，问心常规啊，都不懂，不懂嘛，佛也不怪他啊，毕竟他还是个大富长者，佛嘛还跟他客气啊，哎，你来得好啊，辛苦啦，请坐请坐，还叫他坐。这就坐下来了，但在这个时候呢，那个首陀天天上看到这个徐大多见佛呢，不晓得见佛的礼仪，说天人下来，派了四个天人，一贯而行，从天上下来，见了佛以后，头面结足礼，拜过了以后，问信长跪合掌啊，那么还要问佛起居难落啊，少病少恼啊，众生易度啊，就是这些理解啊，这叫身口意三业都要清净恭敬。这个徐大多一看，原来见佛还有这么多的理解啊，他说我太疏忽了。这赶快站起来，重新的，向佛顶礼啊，问心长跪，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当时呢，佛就跟他说了几句法。当时这个徐大多这个吉固度长者就正着出国。你看看过去古人正道容易不容易？他没修哎，说几句话就正果了，我们现在王天命的修啊，苦得不得了，也不得正果。正了果以后，他这个佛这么好，功德这么是巍巍不可思议，他说可惜我们那个舍卫国呢，不得这个利益，没得这种功德，那个我们这个人民呢得不到这个利益，他就有这个心呢，想请佛去，到舍卫国去。那么他就问佛他说佛啊，世尊世尊呐，他说像我这个样子见佛闻法就得殊多悉数还国，这多不多啊？这种人呢？他说那很少很少，佛在世的时候，这种人也不是很多啊，哪有这么便当的？这叫个九修业所得， 都是久远家的上根成熟了啊。那么就当时他就对佛他就说发出邀请，他说我想请到呢就住精舍啊，什么竹林精舍了、奇缘精舍了，住精舍。徐大德说，那时候是亏呀，你要住精舍，我给你起嘛，我给你造嘛，啊，因为他有钱呢，大富长者。佛说的，他说我不是你不请我，不是请我一个人呐，我这个弟子多呢，有1250人众的。他那也不怕，你有多少人都不怕，反正我还是能够做得到的。济孤渡长者起几间房子，他那个黄金都是一库一库的，这宝库里想多的不得了。福嘛当时就默然允许应他的请求。那么他这是来到这个迷糊长者家里向来是为儿子来下聘礼的啊，把这个事情办好了以后他就回去了。回到自己这个本国里向去。那么同时他就问，他说我这个是在舍卫国，你那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当时在王舍城离得好远呢，怎么还隔一个国家呢，那么远呢。他说请佛到舍卫国去，我就是把这个精舍在舍卫国给你起好，你还要去，那个时候也没得火车，也还不得汽车，也不得高速公路，就靠腿跑的，要跑多少时间呢。他就问呢，这个佛啊，他说一天这个行程啊，半游巡大约半游巡，游巡有大有小啊，大游巡80里，小游巡吧四五十里路。那到轮王的刑罚一天呢只走20里啊，20里路啊，他那个走不是像我们乱跑啊，那都是逶迤详序啊，一步步的走的。那么徐大多长者就在这个从这个释迦牟尼的王舍城的朱元精舍，每隔20里起一个旅舍，每隔20里取一个旅舍啊，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在到奇树济孤独园区的这个路上，这个旅舍里向呢什么生活用具都有。那个旅社也不是一干两干房子，都1250人众了，那起多少房子啊，那这现那恐怕现在的人那可不得了。这回去以后他说我要是给释迦牟尼佛起这个精舍，这个精舍怎么起法的呢，要是找一般造房子的施工单位，像我们这搞么是施工单位啊，还有设计单位，那就便当啊。说起这个寺庙不是房子，给佛起这个精舍，适宜于出家人居住使用的，他还不懂，所以当时要佛的派一个。有这个能力的弟子派一个人，给他做参谋，给他做指导。当时佛就派这个舍利弗啊，就叫他去。不过舍利弗有智慧啊，也有神通，也并不是说有智慧就没得神通啊，也不是有神通就没得智慧啊，不过他是成为第一而已啊。那么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啊，这个舍卫国徐大多长者发了这么个愿心给佛起精舍啊，回来以后嘛， 这个舍利弗就跟这个徐大都长者回来以后嘛，就找骑行社，骑行社去的什么地方呢？那找个地好的好地方啊，看个风水宝地啊，一处找，处处找，找不到，一找找到找到什么地方呢？找到那个齐托太子的花园，啊，齐托太子有一个花园呢，地方很大。花园里边的花草树木啊都非常茂盛，啊，总而言之是什么都好，空气什么都好，嗯，说这个就是最好。那么徐大都长者就找到这个齐托太子，哎，他说你这个地方啊不错，我想买你这个地方给释迦牟尼佛做精舍，嗯，那个太虚的。齐托太子叫你开玩笑呢，这我做太子我也不少钱用，我卖这个精舍，我这个精舍给我自己玩的，我自己享受的，嗯，不肯卖。他就徐大都长者嘛，就谈这个福地怎么弄功德，我想给福起精舍，种种的就说服他，说也不肯，嗯，一再不肯，嗯，把他说烦了，嗯，他这是你一定要买啊，可以的。我就出个高价，我看你能买得起不能买不起。他说你能够把我这个花园了，能用黄金能够铺满它，我就卖给你。他料想你这个徐大多呢，你也不得这么多的钞票，你也铺不满。嗯，话出了口来，这个徐大多当着了，毫不犹豫的，好，嗯，我们但是君子一言呐。一言为定啊，说好了，我这不是就是铺你这个花园吗？好的，我就给你铺。这个说过了吗？就铺这个花园呢、啊。这个徐大都长就回家去，他家里向呢，看来这个大家庭呢是不小，什么都有，还有他还有大象，养着有大象，过去没得车的，就是用大象做劳动力。把他那个黄金库开开来，开一个库，用大象驮这个黄金，嗯，黄金就铺。你看那个花园有多大，有几百顷地呢，那比搞门寺要大十倍、20倍都不止。啊，那个太子的花园呐、啊，那还得了吗？嗯，你过去皇帝的那个花园呐、啊。都讲几十里路啊，你看周王孔子那是花园，我记得了几十里路那花园，嗯，驮一库驮光了，再开一库，驮光了再开一库，驮个差不多了，还剩了不大个地方了，这个徐大都长者。就停下来就想，他说这点地方，我开哪一个库呢？开大了，这用不了啊；这开小了不够用。正在这想着不脱来的，齐托太子就发话了。他说：“你怎么说？是不是后悔了？嫌贵了？还是你这个黄金的宝库的库就黄金脱光了没有了？”他说：“不是的。”他就把他告诉他了。当时这个徐大，这个齐托太子呢，就这个样子看到他这个徐大当中这么样子的，是轻财重道啊。这个财宝，世间财宝算什么东西啊？道尊贵啊，道尊贵啊，啊。你看我们在禅堂里经常讲的若人净念一须臾，圣道恒河七宝塔，啊，你看呢，这个道贵不贵啊？徐大这个齐托太子受这个徐大多的感召。他说：“我看你这个样子好，那我这个……他说你再铺我这个园子，我这个花园里的树木你铺不到啊。”他说：“这个样子，我们两个人做功德吧，这个地呢 是你的功德，这个树呢是我的功德，所以叫我奇树即孤独。奇树就是奇陀的树，奇陀太子的树，即孤独长者之缘，奇树即孤独缘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消息，传到那个舍卫国啊，伏灭处是有好多六师外道，六师外道的也是果王拜他为师的，都有神通广大，啊，哎呦，不讨这弟子，是啊，果王拜为果师，那就是受果王的供养享受。现在说是这个徐大多要给释迦牟尼建精舍，假使说这个释迦牟尼要来了，将来我们这个地位就不稳了，将来我们这个力量就没有了，这还不得了。就上报果王，上报果王啊，他说要跟这个瞿昙，那时候这不叫释迦牟尼，叫瞿昙。释迦牟尼不是要国力，要国术，国呢就是比较，看看哪个地方。他说这个东西跟他们怎么比法的呢？这不能比呀、这现在这个东西比不了，将来我这个精舍也建不起来啊，这不行。所以他这个就心里就烦了。这个事儿看起来，恐怕也不扎纲哎，被舍利弗看到了，这舍利弗就问他了，他说长老，你这心里为什么不高兴啊？这个徐大多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他，他说就是告诉跟着国力呢，要比本事呢。舍利弗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他说不要说是你是陋室外道，你就是满阎浮提都是外道，我也不怕，也不能动我一个毫毛啊。因为这个徐大多长者嘛，他有这个信心啊，他既然这个样子，那我就心里就定心下来了。他把这个话呢就回复到给果王啊，选着一个日期啊，建这么一个场地啊，那不是人多啊，成千上万的，那就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场地，鼓舞的谁就到了。那个陋室外道啊，他的很多的弟子给这个陋室外道设高座，还给古王爷设高座，设高座啊，还那么多人家这个等于说就是等于说看这个。看你们这个比本事的，时间到了，这个就这天要比武的这个比场这个比果这个果力果树啊，果就是比较，大众皆聚，果王也来，陋室也来，陋室弟子也来，观礼的人也来了啊。那个舍利弗自己一个人，他就一个人呐，唱独角戏。他在这个旁边找个地方呢，就是还打坐呢。既然入定，入狱禅定。是的，今天既然是有这么个场面啊，他说我在这个场合里下，我怎么办？怎么样降服这些个陋室外道？时间到了，大家都升了座了，舍利弗还在那打坐呢，这个陋室外道就说了，你看看，他说是来跟我们比的，吹得蛮厉害的，说是本事蛮大的，他现在到了比的时候，他不好了，缩起来了，不来了，当时呢，这个国王叫他跟徐大多家呢，赶快那个舍利弗在什么地方呢？舍利弗就跑着，这个徐大多长者呢，就跑去请这个舍利弗。舍利弗呢徐步进入会场啊，他这个愿望就是说，我要进入会场的时候，所有大会都要向我恭敬礼拜。当时这个陋室外道是骄傲的不得了啊，我还向你这个小和尚礼拜啊，我这不踩你呢。 一直到舍利弗来了，大家呢本来是坐那儿想不站起来不行了，他自己就站起来了，自然而然的啊问信鞠躬啊，你看这威德感人呐、那么舍利弗也升座啊，他的比武嘛对面坐，陆师在那个地方啊，六师在一边，舍利弗就在一边。陆师外道确实有神通，会变，从那个变化的那个技术，这个神通技术来说呢，你就我看看呢，也是不妙的啊，那是粗劣的不得了。当时陆师外道有一个弟子呢，就是这个劳碌多，能变的，叫他出场跟舍利弗来比神通比变化。劳碌多一变，这变一个大树。这个大树怎么变的呢？变嘛就是变化呀，无而互有嘛就是变化呀，像变魔术一样啊。这个树呢就从地下就长出来了，树才长了小树啊，啊，看着树就长大了，长了几十丈高，几个人都围不过来。这一般人办不到啊，你说你有本事，你变个看，你变个树不好看，你变不出来，对不啦？舍利弗一看变个大树，这个是果树嘛，大家比武嘛，都比武比本事一样啊。好，我想办法把那树给你消灭掉。舍利弗以神通力做轩览风，这个轩览风什么风呢？不是现在我们管的台风啊，台风那个力道很小啊，啊，你就是十二级台风，你哪怕二十级台风那个力道也很小。轩览风是坏世界的，啊，坏世界啊，初禅天，这个是火灾坏初禅，水灾坏二禅，风灾坏三禅，四禅是不坏的，对不对啊？那个玄南的风啊，玄南的风刮起来，把这个世界，你看看我们这看起来，说起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大呀，啊。雾蒙磅礴走泥丸，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个地球像个土疙瘩一样，像土丸一样，啊，那个世界多大呀？轩南的风起了，把这个世界吹得像灰尘一样，灰尘吹得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僧肇大师讲的，轩览艳耀而长静，江河静住而不流，啊。这个舍利弗用这个轩览风把这个大树一吹就吹倒了，就连根都拔起来了，吹得粉碎。当劳多罗变大树的时候，人家说，哦，这个劳多罗有本事啊，个大树变起来了啊。舍利弗一个一阵风把它拔着，哦，舍利弗胜了。这旁边嘛还有这个还有裁判员呢，这是裁判呢，裁判员，这个劳道的又变了，变个莲花池，莲花池蛮大的啊，里像是莲花盛开。舍利弗马上变一个大象，六牙大象，就要到这个莲花池里拍他这个莲花池，那还背得住一拍吗？一拍就没有了，莲花池马上就不见了，老道的又一变，变一个金刚山，那个蛮大个山变出来了，这个就舍利弗马上变一个金刚杵，一指这个金刚山就，碎位为尘，这个舍利这个老道的又变的，变一条龙，这条龙啊，有十个脑袋，十个头，十个龙头。这个龙嘛，星云作雨啊，又打闪是又打雷啊，这个舍利弗变个什么呢？舍利弗马上变个大金翅鸟。这个金翅鸟看到龙，这个 这个金翅鸟吃什么？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啊，平常讲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个大鹏金翅鸟多少？360万游群，这两个翅膀那么大。大鹏金翅鸟吃什么东西呢？专门吃龙的。这龙在什么地方？龙在海底下，毒的不得了。大鹏金翅鸟它什么都不吃，就专门吃龙。啊，它要吃龙的时候，它就从那个大树上，那个树大的不得了啊，啊，从这树上下来，啊，那个海水龙啊在海底下，大鹏金翅鸟用它这个翅膀急扇，把这个海水就扇开来了。啊，这个海底就现出来，海底现出来，海底了都是龙哦，哪个龙啊，简直就堆起来一样。那么大鹏金翅鸟就吃这个龙，像我们吃面条一样，剔噜剔噜剔噜秃噜剔噜的，这个样子嘛，龙就有这个龙就有这个大鹏金翅鸟这一案，啊。个所以佛他就向佛去告状啊，他这大鹏金翅鸟老吃我们这个子孙后代，我怎么吃光了，他说不怕，他说我叫这个龙呢，叫这个大鹏鸟不吃你，他说大鹏金翅鸟又有意见了，你叫我不吃龙，我吃什么东西呢？我就靠龙，靠吃龙过生活的啊。所以佛后来说嘛，他说不，他说没关系，他说将来叫我这个后世的弟子啊，每次每一天的吃饭的时候都出生的啊，这个出生就是这么来的。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系充满啊，是这么段因缘。那你要不吃龙，我吃什么东西呢？啊，说要出生，啊，这个出生你不要看我们这个早晚殿放龙山，吃饭的时候法力不思议，吃不无障碍，那都有很大的作用啊。因为这是佛事啊，啊，都不可以轻视的。他就变了个龙，这个龙也被大鹏金翅鸟吃他了。这个老多了又这还着了急了啊，这还变什么东西呢？他最后就变了个罗刹，这罗刹就吃人的，那想吃那个舍利弗。你看看，罗刹是四大天王的八部鬼神之一，八部鬼神之一啊，啊，要吃人呐。罗刹鬼子母嘛，罗刹也吃人的，所以这个出生的时候都要念着，你要不吃人，我吃什么东西呢？所以以法力故呢，给他加倍，说我们这个出生的时候就给他们有一份儿，那个罗刹舍利弗就变一个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是管罗刹的。罗刹看到四天王嘛，就跑了，要跑啊，往哪跑啊？跑不掉，马上四围的火就来了，要烧死他。这要烧死他，这个罗刹更加急了，要命啊！都哪儿去躲呢？没地儿躲，只有舍利弗那个身边呢是好躲的，清凉的。到这个时候呢，跑到舍利弗，这下子心里想他这个骄傲狂妄之心得歇下来呀、狂妄心一歇下来，晓得这个自己的本事不行啊，狂妄就歇下来了，所以大火马上就熄掉在这个时候他就皈依了舍利弗，漏师弟子那么多的人都皈依了舍利弗。这就是舍利弗在这个时候降服外道的，就有这么一段，我有点往事，有这么一个过程，他把这个徐大多长者为佛造精舍才能够确立下来。到了确立下来以后， 正是要建这个精舍，这个七处机古都院也买下来了啊，要造这个精舍呢，要量尺寸呢，要划线喽，这个舍利弗破颜微笑就笑了，这个徐大都说你不是笑什么东西呢？啊，他说我笑什么东西啊？他说是七处祭古都院也不过是刚刚做了计划要动工啊，可是那天上的宫殿已经现成了，就是人呢又有要修府的啊，你还才动了个心，天上的宫殿现成了，就是给这个徐大多长者作为未来这么一段姻缘。他说我天宫现成了，徐大宗我看不到天宫在什么地方啊，舍利弗借给他天眼，他说你看，你将来死了以后呢要升到这个斗帅天，斗帅天不是升在斗帅外天，而是升在斗帅的内天，那一天是弥勒菩萨在那个地方说法的，那也是为这些一个大事在说法的，说是这个，说这个有因有果嘛，因中就有果啦，果中也有因呐，就这么个道理嘛，这就是感应嘛，这也是感应哎，又凉了，凉凉凉够以后嘛，要破土动工了，一破土动工又不好了，舍利弗又发愁了，皱眉毛去了。看在这个破土动工以后，有一堆蚂蚁。你像我们经常我们这搞门寺造房子也破土动工的，一挖什么都挖得出来的，对不对啊？蚂蚁堆挖一出来，舍利弗那时候说这个这徐大宗这舌头说这个说是。说是这个说长老你为什么事情又犯愁呢？他说你不晓得吧，这个蚂蚁啊，他说真的这个都做蚂蚁做了多少时间了，做了90多节了啊，生生世世在这做蚂蚁，从劈破师傅的时候就在做蚂蚁了，劈破师傅是我们现在衔接过去庄严节，现在贤节，未来星宿节，现在贤节有七佛毗婆师父、毗婆夫妇、俱卢孙妇、俱卢含摩尼佛、迦舍佛、释迦牟尼佛，七佛了，到现在七佛的最初那一尊佛都做蚂蚁，到现在释迦牟尼佛为释迦牟尼佛修这个七缘精舍还在这做蚂蚁，你看这个众生啊，这个在六道轮回当中是非常苦的，非常苦的啊，动不动我们做人的在六道轮回当中做人的机会是很少的啊，在四乐曲当中这时会是很多，时间很多的啊，少不留意造一点罪就有遭堕说一个字说错了，做500世也无身，也不过说错了一个字儿一个是不昧因果，一个是不落因果这个不得了这个法是诸佛之正法，众生的慧命是不能做错的你比如说一个老比丘念经，那个小沙弥呢听的是老比丘，老比丘年纪大了这个牙齿也没有了，像我这个牙齿也没有了舌头也摁了，这念经不好听我说你这个老比丘念经念什么东西哇啦哇啦的像狗叫一样这句话可不得了了，这老比丘赶快说他说是像你这小家伙你这个不得了，你将来你说这个话你要造作的，他说我是乌罗汉呐，帮乌罗汉呐 要遭堕的，要堕地狱的。他说赶快忏悔。这个小沙弥呢还是有善根的，赶快磕头求忏悔。虽然是磕头求忏悔，但是你这个因毕竟是一个谤因，还要堕，堕五百世狗子身。你看严重不严重啊？啊，嗯，啊，这些个蚂蚁一直到现在还在做蚂蚁，所以我们这个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呀，珍惜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在这个有生之年啊，多做一点有利于自己、有利于他人的事儿。精舍起好了，请佛来住啊。是的，虽然是事情是徐大多长者发起的，但是这个事儿呢是发生他的这个国家，他有国王，所以请他这个国王啊，请示国王，国王派使者，派这个使者徐大多到这个竹园精舍来请佛。这个徐大长贵啊，这叫做显机啊，佛往其缘，这叫做显应啊，这就是证明这刚才我们说的嘛。第三，显机显应，以此类推，在我们这法门当中，大家也就可以都很容易明了的啊。底下呢是月宫月盖曲宫圣居门困。月盖是一个长者啊，也是一个是一个小国土的一个长者。这个小国家多灾多难，害种种的毛病啊，这个人民呢是这个遭灾受难的非常痛苦啊。所以这个月宫长月盖长者与其他的几位长者呢，就是发这个心，这个怎么办法的呢？世间法是没有办法的，治不了的，救不了的，救不了就想到佛，就请佛，请佛来说法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去见佛。啊，把这个他们的国土的难、国家的难情、人民的受苦的情况跟福说，福就跟他说了，他说你最好是请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阿弥陀佛，这个是福呢。从这个地方讲呢，也这个机呢，这个感应呢，也要一讲缘。佛法虽然是感应啊，佛不能够度无缘之人，对不对？要有缘。有一个国土的众生佛不能度，就哪个去度呢？叫穆建莲去度，他跟他有缘，过去跟他结过缘的。所以佛就介绍给他，叫你祈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月盖曲宫，曲宫呢就是以至诚心受佛的教赐，向西方请求西方佛菩萨来救度众生。曲宫这就是机啊。圣居门困，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呢应机而应，马上到了这个国家的城门口，放光说法，度这个那个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那就个机啊，这也是叫个显机显应。这就说这个显机显应。第三，乃至于行人行道礼忏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拜佛啊，也有很多的感应啊，都有感应的嘛，贺身贺显都有的，种种零碎，你比如过去 说是这个舍利，现在都讲舍利，是舍利嘛，是坚固子啊，人烧了以后才有舍利。这个舍利不是一定人烧了才有舍利啊，拜佛也能拜出舍利出来啊，啊，拜佛能拜出舍利出来啊，啊，啊，诵经也能诵出舍利出来啊，戒定慧之所成就，只要你这个戒定慧的功恨到了，他就有这个感应。嗯，过去有一位祖师，啊，圆寂以后分身，就是画这个，就是这烧身呢，啊，这个火化，这个火化，你像我们这个火葬场啊，化身窑啊，它有风，啊，它的有烟就有风，有烟有风就有烟，这个烟，嗯，风随烟随风，这个烟随风走，四十里路都有舍利，啊。都有舍利，你跟这舍利从哪儿来的？不一定是从身体哦，骨头烧出来的，啊，那个舍利是神物，嗯，啊，这都是灵税，像这种我们法门佛门当中的灵税就太多了啊，不可胜数，嗯嗯，智者大师灵山一会，那不是灵税吗？啊啊，底下呢第四是显迹明应。即是显的啊，底下他说呢，如人虽一世辛苦，现善农迹而不显感，但明有其利。说有的人说我做一辈子好事哦，我死还不得好死，他那个做一辈子坏事呢，死了一点痛苦没有，就是心里下呢就一点他都不出疑，是佛法不灵。这就你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了啊，佛法都讲因缘又讲机缘，嗯，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不晓得什么时候啊，你所种的这个善记的这个善根，你看看有人这一辈子勤勤苦苦的都做善事啊，助人为乐啊，与人为善呐，是扶贫救苦了，做一辈子好事情，嗯，积善农，这个献善农作农呢，就是农都蛮多的，不是一件两件事情，而不显感，他没得好的感应，嗯，你看这个人还多灾多病的，常常是有啊，他不，人家就不，他就不理解，嗯，啊，他不是没有感应。啊，这个感应，但明有其力，冥冥之中，它这个善根呢，就像我们这个种下的种子一样，种下的种子，啊，种子是一个，看你所种的地方，啊，你所处的环境，啊，我这种子下在干土里下，它就不会出。下在潮湿的土里上它会出，出来以后老妹子你老不浇水它也会死的，啊，佛要种种因缘具足，它生长就快，善根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底下说，这个若解四意，一切低头举手，腹部虚气，就是腹部汤卷，一低头一举手啊，单合掌小低头，就这种善根啊，都是腹部虚气啊，有因有果的，终日无感，终日无悔啊，射箭喜煞长寿，好事频发，不生邪见。你看看，欢喜杀人的，他说长寿；哎，一天放生的，他短命。你心里就不理解了，在这就可以理解了吧？所以学佛法啊，这个经中都有的。这个 这个讲这个感应庙呢，底下还文还蛮长的啊。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呢差不多啊，这个呢，我告诉你们了，今天呢，我顺便跟你们说说啊，你们这个呼这个钟声记子啊，大家呢发心学，我们这个一清堂主呢是呼的还是不错的啊，你们这个有几位才学的啊，也这个关门过节都要学，都要学到，这个每个人任何事情开始学都一样啊，先不会慢慢学啊，会了以后还要熟悉，熟悉才能够生巧啊，熟悉生巧，比方说靠这个地钟，这个地钟，如果说就是你一个人，特别是呼这个钟声记子，只要你一个人在这呼，敲这个地钟呢是不送的啊，不送的啊。如果说我这个地钟要交二庆了，要送，这个送呢就是叮叮叮，这是送的啊，这交接的都是这么交接的啊。如果你自己敲呢是不送的，说不送呢就是比如说呼下来以后呢，就是敲一锤就压了，是这么个这么规矩，对不对啊？另外呢，这个钟声穿三千界内，佛法扬万亿国中，共寻其世界和平，利益报谈落后的这个调，这个有一点高低，有一点阴阳，特别是到了第四句“利益报谈落后的”，这个“利益”两个字呢？这个利益呢是连到出口的，连到出口的啊，跟那个佛法扬万亿国中的是一个样子，法法这不是佛法吗，连得上的，看到利益呢也是这个的利益，不是利益，再提这个意思啊，利益两字给连到的啊，要连到，利开始呢就提了益，跟佛法一样，法法利益，你们底下杀这个地钟，呼钟声记子杀这个地钟是不允许滴这么杀的啊，只有五锤啊，第五就是敲这个五锤，叮叮叮叮叮，它不允许这么杀的啊，不允许的，简洁明快。啊，你比如说三弯九转，三弯九转呢，你这位师傅呢，就是呢，你敲这个磬子呢，没敲到点上的，对不对啊？没敲到点上啊，这敲一锤。这个空下来以后呢，大家再熟悉熟悉啊，反正我们的这个讲经呢，有的时候这个有见到的时候呢，大家学习学习。除了这个以外，再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常州规定吃过中午饭是休息的时间，对吧？这个休息也是规矩，要你休息你是不允许随便好跑的，不是说我这个休息了这是我的自由，我不休息，我不要休息，不要休息也不行啊，啊，那是规矩啊，你规矩必须休息啊，你不能，我不是我，这是我的自由，八小时以外是我自由啊，什么都有规矩，上殿你必须要上殿啊，过堂你必须要过堂，不上殿不过堂你必须要坐香啊，啊，不坐香要休息必须要休息，是吧？你看看人家上海的几位法师到广门寺来传经送宝的，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一个是一种鼓励啊。据他们说，上海沉香阁还有几位比丘尼师傅还有到广门寺来，你们这个尼众师傅们呢还注意接待啊，将来你们都是大家们共同一道学习啊，上来讲经之人。